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插入一条广告，为朋友们大力推荐一部音乐剧《我堂吉诃德》。这部经典音乐剧的10周年版封箱演出正在进行中，目前已经来到最后一站北京27剧场，演出将持续到11月17日。我上周五在剧场看了此轮北京站演出的第一场，入场之前一位听众跟我打招呼，他对我说祝你看演出开心，谢谢他，我真的看得很开心，当然也为自己直到中文版问世第12年才看到这部传说中的老唐不免感到有点遗憾。我堂吉诃德创作于1960年代，1966年他获得了包括最佳音乐剧、最佳男主角在内的5项托尼奖，60年间被改编为30多种不同的语言，在世界各地上演。请不要担心中文化会成为一部音乐剧的瑕疵，因为这部剧的翻译真的非常不错。至于这部老唐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会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何活着的故事。我看到的是塞万提斯被打入地牢，即将面对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我看到的是他用一出堂吉诃德的剧在牢中为自己辩护，而观众最终也会知道，这个以为自己是鹦鹉骑士拯救世界的人，其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绅。他叫阿隆索·奎哈纳，他年纪不小了，看骑士小说把脑子看坏了，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把风车当成巨人，把旅馆视为城堡，人们都说他疯了。男主角始终只有一个人，但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舞台上，你将看到他的三重身份。他既是地牢里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原著作者，也是堂吉诃德笔下的人物阿隆索，同时又是阿隆索幻想中的自己，那个骑士堂吉诃德，这多么有趣呀！当我们只能生活在这一个世界，这一种生活中时，幸而还有想象，还有写作，从这个地牢般的世界里凿出一扇门来，让我们得以看到另一种人生的可能，去扮演另一个人，去走出另一条路。音乐剧《我堂吉诃德》提出的另一个质询是，如果我们的盼望、愿望、期望都遥不可及，如果我们的理想、梦想、幻想永远不能实现，我们是否仍有必要心怀希望呢？这样的日子是否仍有意义过下去呢？理想主义者到底是困境里的疯狂者还是清醒者？而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疯子又有何不可呢？时代在变化，人们对堂吉诃德的理解和诠释也在变化。如果不是这样，当演出谢幕，观众与演员们合唱起那一首不会成真的梦时，也不会有隐隐的啜泣声传来。歌词是这样写的：去摘遥不可及的星，敢以此生求索那颗星，管它征途遥远，道路多险峻。在本轮演出的纪念册里，老唐十周年版的制作人何磊回忆了2022年3月11日首演，3月20日被迫提前结束演出的历程。之后的4个月里，他们每天都在努力想要完成些什么，为了想要从 Plan A 做到 Plan Z， 又在想要的同时想着今天家里还有菜吗，这样生死存亡的事情。当时很多人说的是，剧场关了那么久没有演出，生活照旧，那么我们还真的需要剧场吗？或许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理想这么久没有实现，没有理想生活也照旧，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吗？答案就在这部《我堂吉诃德》里面。就先说到这里吧，欢迎大家去27剧场看演出。七木人生为随机波动听众提供了专属购票优惠，低至5折。你可以在本期节目小宇宙页面的 show notes 里点击购票链接，我们也祝你看演出开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诗野。 我是张志奇。 我是冷建国。 我们今天又请来了一位很久没有来的老朋友， 对 对，王岩老师。王岩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久违了。 对，我们今天请王岩老师来其实是聊一个 就我们仨都追了好几年的一个剧， 英剧， 对，英剧叫做《流人》 嗯， 然后英文叫《Slow Horses》。 对， 对，相信我们的听众里面应该有很多人看过这个剧，它其实是改编自一个系列的小说， 对， 对，它是一个谍战系列小说。然后这个作者叫做 Mick Herron， 他是1963年出生的， 嗯， 其实跟我们父母差不多大吧。 对， 对，然后他是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的，他毕业之后就在一个 HR 公司担任法务，然后处理一些法律的文件，然后他的这就是他的上班白天的工作，他晚上就用来写小说，然后他就写了这一系列的小说，是围绕一个叫 Jackson Lamb 的人，然后这个人在《流人》的剧里面是 Gary Oldman 演的， 嗯，对 对，然后他领导的一个部门叫做斯劳豪斯， 嗯，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 MI5 的相当于一个下属的部门， 嗯，被放逐的一个部门， 对，然后这个部门其实是一些边缘人， 嗯， 然后他们这个部门的特工基本上都是犯了一些错误或者酗酒或者赌博，然后自己有很多自己要处理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部门，他拍了他写了几本，六本， 好像一共是六本，然后现在中文版是出版了三本了， 对， 嗯， 然后这个剧现在是到第四季，然后即将已经续订了第五季， 对 对，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在追这样的一个剧，我们就想到说可以找王岩老师来聊聊这个剧， 嗯， 因为王岩老师是这个间谍文学的爱好者。然后我们今天就可能会先从这个流人切入，然后再和王岩老师探讨一下比如说谍战题材的一些流变， 嗯， 以及很多历史背景的一些变化，还有可能新时期的这种文学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吧， 嗯， 对，首先还是想问王岩老师，您看了这个剧之后有什么感想？ 这个剧呢应该说是我事先不知道，然后因为做了节目看了这个几部， 嗯， 应该听说挺好看的， 嗯， 但是呢比我喜欢那种硬核的这种， 嗯， 这个谍报的或者说间谍的类型哈，我觉得又没有那么好，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它比较中和， 嗯， 就是说呢它会把那种最传统最硬核的这种谍报呢它加入了比较多的娱乐的成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那个action 这部分， 嗯， 就是这个它有比较多的动作，而且节奏比较紧张，而且剪的呢它大量的会用比方说就是剪辑的方式，然后比如说这个用一个这个 suspense， 比如说这个这些警察开始包围这个房间， 嗯， 然后一间一间的搜，然后呢或者有谁在敲门，然后马上就要进来， 嗯， 但实际上呢这是两个地点，这是其实这是动作片特别常用的一个， 嗯， 一种这种剪辑的方式，就是说观众会产生那种受骗的感觉， 嗯， 你知道就是说开始紧张半天，最后你发现根本就不是一个情节啊，它不是个线性的情节， 哦， 但是它很有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甜度过大的话呢就会让人觉得这个齁得慌了，就开始头疼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它有这个特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挺相当好看， 嗯， 就是非常流畅，非常好看。 对，因为这个作者他其实也是勒卡雷的粉丝嘛， 嗯， 就是因为这个剧刚以及这个小说刚火的时候，很多人就问他说他是不是做过间谍，然后他就说其实没有做过， 哦， 他就是看勒卡雷写的， 嗯， 就他很多都是来源于勒卡雷。那因为王岩老师其实也还就挺喜欢勒卡雷，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觉得他和勒卡雷的区别以及共同点？ 我是特别喜欢勒卡雷， 嗯， 整个这个类型哈，作为一个间谍类型，无论是小说，无论是非虚构，还是说间谍类电影，大概应该说有百年历史，那么它形成了我觉得是至少两个最主要的范式， 嗯， 一个范式就是伊恩·弗莱明的邦德系列， 嗯， 那么另一个范式就是勒卡雷， 嗯， 我觉得这两个范式呢它形成了就是说两种基本的这个间谍风格，一个是超人超级英雄，特别传奇，特别的娱乐， 嗯， 而且有许多消费的这种，其实你们上次做过跟那个 梁文道 做过 哈， 消费符号特别多， 嗯， 然后它可以带很多货，什么的是吧，有人带汽车带香烟什么都可以， 嗯， 当然这不是 Ian Fleming 的真正的风格，这是电影从1962年的这个 Dr. No 开始，他建立了一个电影风格， 嗯， 那么这个风格呢它显然是最大公约数的风格，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它是喜闻乐见类型的，它显然呢不会就是特别是电影 电影版哈，它不会特别触及关于间谍和这个工作本身的人的状况。那么勒卡雷的写作呢，它是对标，对标的弗莱明。其实呢，他们俩呢应该岁数差二十几岁，也就是说他是下一代人。有一个66年那个 BBC 对他的一个采访，当时他已经写出了他特别著名的，就是 The Spy Came In From The Cold、 嗯、 那么中文是翻的就是叫柏林谍影、 哦、 其实这两个就是因为他距离太远了，和原名中文的翻译，有中文尤其在这个间谍片的时候有时候翻的就是比较随意，他可能更加考虑就是说中文受众的这个审美。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勒卡雷成名之作，也是他我是最喜欢的这个作品。当然这是冷战背景。那当时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大家就肯定会问啊，就是你跟弗莱明的关系是什么，你跟棒子的关系是什么。那么他说，我写这部小说我就是对着这个007来的。他认为呢，说007呢，第一呢是反间谍风格，他认为这根本就跟间谍这个类型无关。那虽然弗莱明他自身他在二战期间他是英国那个军事情报部的这个 operative， 他是那个在这个什么实战中做的这个特工哈，但实际上就是说他经验性东西，他说特别是电影，基本上你看不到特工的这个工作特点，秘密工作的这个方面性质。他说呢，这个其实是他写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他想把，因为这谁勒卡雷也是特工， 对， 所以呢他想把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经验写进去。那么这就是他第一部63年这一部哈，这个柏林谍影，这个主人公叫 Alec Limas， 这是一个反邦德的反007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他就说呢，说邦德是什么人，这是1966年对他采访，他就说007呢应该说是个 gangster，就是一个流氓式的人物哈，说这个人呢除了美女足够漂亮，还有马提尼足够干，如果这两个满足的话，他根本不在乎是为谁服务反对谁。那么所以呢他说这根本跟间谍无关，这所以呢他要写所谓的严肃的间谍风格。那么严肃间谍的风格，我觉得从这个他创作的就是最成功的人物这个 Limas，他后来就是 Smiley 哈，这两个人物我觉得都有一个相当类似于我们这个 Oldman 演的这个什么哈，这个 Jackson Lamb 的这个特点。那么第一呢，就是像酗酒啊，还有这个很多的毛病，是完全不是超人，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比普通人缺陷更多的人。他会从事很多极其作为一个 cover， 作为他的一个假身份，或者是他被边缘化之后做的些工作极其无聊，比我们普通人做的工作还无聊。比如说这个 Limas 会做在一个特小的图书馆去记那个就是 catalog， 就是给那个什么编码啊，编分类，给书编类分类哈，这个常年的做这个工作无聊至极，然后他只能去酗酒啊，就找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然后消遣。当然这是一个，他实际上他是为了后边的一个特工做一个，他是一个 cover life。那么其实呢他会花特别多的笔墨去写这个东西，而我觉得勒卡雷的魅力就在这部分，就说极其冗长，极其平凡，然后甚至比我们还差的一个超级英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人哈，我们很容易这个移情到这个人物，但是他有那一天他会变成超人。那你知道你给我们普通人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满足感，虽然我们今天很平凡，但是是我们的一个 cover， 你知道有朝一日我会吓死你们。 爽文呢， 他其实挺爽的，因为说实在话间谍类型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很什么深刻的，他肯定不是，他就是一个消费的和一个类型小说，是吧，类型文学。那么受众肯定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当然那个 Fleming 就是007系列，它是一版二版它就几百万出去了，勒卡雷的那就少太多太多了，它还是给小众。所以你看到就是说虽然都是怎么说商业类型，但是呢商业类型商业类型其实差的很多，一个是这个 niche market 啊，是给小众的或者 long tail 啊，是长尾的市场，另外是给一个大众的市场。 他们俩区分还是挺大的。 对，刚王岩老师讲到就是勒卡雷其实他也会写很多冗长的日常生活，但是就听下来感觉是就是庸长的这些日常其实是为了是一个 cover 嘛，以及他好像是为了塑造人物弧光一个前期漫长的准备，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流人里面我感觉这个就是他们的日常就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有一点区别，就是我们看流人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打工人会很容易共情他们，就是他里面经常是到了最惊险的时刻他其实会把日常和非日常并置，非日常就是他们可能去执行一个什么任务，然后日常就是就在新的一季其实在最激烈的那个厮杀的时候他们在地上找钥匙就是非常非常混乱的那种情节，然后他就会显示说这些特工其实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犯错，他们犯的是和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样的错误，甚至有的时候比我们还要疏忽很多。 对， 所以您怎么看这个就是在这种间谍文学的类型里面日常和非日常的关系？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的好，其实这是间谍类型和其他类型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们再取哈，就是咱们说有两个原型或两个范式式的哈，一个是弗莱明，一个是这个 勒卡雷。 那么如果这两个范式的话呢，Slow Horses 它是应该算勒卡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序列里边的，大家实际上有很多的人都在用各种方式在写各种各样的变种，也就是这个序列中的变种。因为那个谁呢，就是勒卡雷笔下的人物像 Smiley 还有这个Limas， 他的那个混乱就像那个 Lamb 一样的哈，那种混乱酗酒邋遢他实际上是装的。对，所以呢这里边还有 James Bond 的底色，其实他还是超人，但是呢他可以装成一个样，但 James Bond 从来不会装这种角色啊，他都是最光鲜的那种哈、啊、那种 cover。 那么但是呢就是Limas 这里边呢其实他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通过这种特别大的张力就是表面的，然后呢他有一个在日常和他真实的或者说间谍身份中呢他有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道德困境。这里边一般都通过恋爱或者是友谊这两个东西来暴露这种道德困境。就是说什么呢，他为什么说道德困境呢，首先这个人是个好人，一般来说啊就是说他是好人是个心地纯善的人，但是呢他当他真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必须撒谎，而且这种撒谎有可能伤害到他爱的人，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道德困境出来了，一个是所谓国家民族大的那个任务和那个使命，这个似乎要比个人爱情友谊要高，但那个这个谁呢，勒卡雷呢，我觉得他作品中好的地方呢他开始质疑这个东西，因为他会最后会发现呢就是使命这个东西，国家使命的东西往往是个骗局。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牺牲掉了这个，往往是牺牲掉了自己的真爱的人。那么他在这个最后的时刻他发现他的所谓真正的使命和真实的身份完全是虚幻的，而他那个表面的平凡那个生活才是他真实的生活，而这个时候他要救赎，从自己那个所谓真实的身份中救赎自己的那个表面的和真情的生活的时候呢，他唯有一死，也就是最后一时刻他被自己的同志或被敌人杀掉。在这个柏林谍影之中呢，他就是当他翻柏林墙的时候啊，被这个东德人射杀，然后自己的对另一番接应的人也想他死掉，这是一个陷阱，唯有这个办法他才能够摆脱陷自己恋人于这个于绝境的这样的一个道德的一个困境。但是显然呢留人呢没那么沉重，对吧，他不想弄得那么宏大哈，那么悲剧性，他会更加我觉得都市生活日常也特别是办公室的那个细节之中呢找到我喜欢的是我看了一点点那个第四季 他有一个电脑， 嗯， 电脑的那个狂人， 嗯、 那个哈， 厚， 对厚、 嗯， 对。然后呢，那个说那个 River 死了，被他、嗯、被他爷爷打死了，当然这是假的哈。 嗯、 然后那个谁，那个 Lam 把这消息通过那个短信发给了厚、 嗯， 然后厚呢就拆他的机电脑，因为他死了，所以他不需要电脑，拆电脑、 嗯。 然后大家一听都全崩溃了。他说：“但是一个好消息，我恋爱了。”然后这么没心没肺哈、啊，就这种，而且他们俩其实在一起合作相当的密切，就他们俩的合作。那么这个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当代人的困境，就是说办公室之间哈、啊，你们到底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挺相当相当精彩。 后这个形象的塑造比较， 而且他那恋爱还是被人杀猪盘了， 对， 杀猪盘， 对对对，后面发现是一个杀猪盘。 但经过王阳老师这样庖丁解牛的分析间谍文学之后，会看到刘仁其实也有这样一个雏形嘛，就是主角 Rivers 和 Lam 他其实也是这样腹背受敌的状况、 嗯、对， 每一季里面都是既被敌人追杀，同时又被 Le Park 就是总部 对 构陷或者是追杀、嗯、所以他就是陷于一个孤独的境地，一面是敌人，然后一面是自己人，但同时都希望他死。但是我觉得你提到的那种情感的连接其实体现在就是留人部门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上面， 对， 就是一直到上一季到这一季，你能看到他们之间其实是有爱的关系，也有友谊的关系、 嗯、 他们就是彼此拯救彼此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 对 对,、 嗯、 对，这和兄弟连就是战争两很相似。就是说呢，其实打仗呢不是为了打赢这场战斗，这场战争，而是在为了兄弟，兄弟。其实这个是美国电影中相当普遍的一个方式。 我悟了。 但是你说这个哈，就是背叛这个，就是上级的背叛这个问题哈，这个显然有更远的一个传统。 嗯， 因为在那个弗莱明和勒卡雷这里边呢。他都继承了这个传统， 嗯， 其实007也一样的， 是的， 完全是一样的困境，但这是我觉得这谁先创造的呢？这是 John Buchan， 嗯 ，John Buchan 男爵，他曾经是加拿大总督，19世纪到20世纪初一战前后，他写的那个著名的39级台阶， 哦， 其实上次我也推荐你们大家看那个了， 是 是 是， 那 是 他写的，他写的是一战为背景的 Richard Heine。那么这是他主人公，那么这个主人公呢，他想破这个案，但是呢，这个他的上级被德国人渗透了，德国间谍渗透了， 嗯， 所以呢，他呢是一方面被德国人就敌手追杀，一方面被自己人被警察追杀， 嗯， 这个情节太熟悉了， 嗯， 其实后边的整个间谍这个系列中全用这套路，然后呢他靠不上任何人，他只能靠自己。这个是2015年的作品，39级台阶，1915。那么在这之后，我觉得整个的西方的间谍系列基本上不出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也就是说自己的组织是完全不可靠的，必须得靠个人。 嗯， 所以他这个就是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在里边，就是而且他好看，也就是个人英雄。其实这个系列中最好看就是个人英雄， 是。 但实际上刘仁呢，他这方面他弱化了。 哦， 你看 Lam 他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个人的超级英雄哈， 他总是有一层关系可以直通了 Park。 对对，所以呢，他实际上就不像那个带有传奇色彩这个 Buchan。传下来的这样，还有 Limas， 还有这个 Smiley， 还有这个007，就是这一系列间谍，其实包括咱们就是熟悉的日本电影也在模仿这个东西。咱们70年代那个什么，就是涉过愤怒的河， 嗯， 就是咱们翻译成追捕，杜秋也是特经典的，就是大家都在这个序列中在继续。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呢，中国的反特片其实不是。组织是以100% 的， 对，永远可靠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东西方其实很不一样的，还有苏联的也都是，就是说完特别紧密的一个上下级的关系。 嗯，我觉得这种让主角陷于孤立无援、腹背受敌的境地，其实是让他的英雄主义色彩最大化， 最大化了。 就是他完成的事业是他一个人的事业， 他 主持的正义是他独自完成的这样一个事情。 没错。 这个英雄是没有缺失的。 是的，而且英雄的判断是绝对正义的， 对， 就是他是一直站在真理那一方， 在真理 一 方的。 对， 其实这最大了满足了读者或观众的这个自我 投射 自恋的这种感觉的。 对，我感觉这个类型已经被王源老师解构 了。但另一方面也是觉得间谍文学其实多出来的部分也就是探讨特工跟他的国家关系这一层，就不然我觉得他跟侦探小说是不是他的差别其实没有那么大，大家都是去破一个谜嘛，但只不过间谍他其实关系到国与国的关系以及个人跟他的组织和制度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不一样，破案的或者是侦探的，他的全部作品的一个诉求是求真， 嗯， 找出真相。而这个什么呢，整个间谍类，咱们说西方间谍类型哈， 嗯， 他基本上都要突出一个人呢，就是超级英雄或者主人公的生存困境。 嗯， 他实际上呢，他要解决一个是道德的暧昧性，另外一个呢，整个生存的困境就被他被抛到外边，被怀疑，被出卖，然后他自己得救自己，他救了自己之后才能被追认。那么所以呢，真相它只是一部分，就是他找到真相，但实际上往往真相那个读者观众在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就是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他只是要告诉你呢，他怎么还原或者说怎么揭示这个真相。 嗯， 那么这和侦探呢，就是一环套一环，一层接一层，直到把真相呈现给你，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两种类型。 所以您为什么喜欢看间谍文学？ 我刚一开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强烈的自我投射。 是的，我觉得真是这样。 但我想问，您觉得这里面有性别之分吗？ 肯定是有。 嗯， 特别的有。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平常不太看这些类型，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能让我带入，反而是因为他的男性气质没有那么强。我觉得这个 Jackson Lamb他也就像我们刚刚说，他不是像007那种就是很超级英雄式的嘛。然后我觉得还有大家很喜欢那个 River， 他从就他的那个性别气质其实没有那么的强烈。而且我觉得在第四季里面其实编剧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因为就出现了一个他的父亲。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我之前也想过，就我们看这个剧到底带入的是 Lamb 还是 River， 我觉得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情况。就比如说 Lamb， 我觉得他总体来说是传统的男性主角的一个形象，虽然说他没有那么全能，或者说他生存的这个历史语境已经不需要他再做那样的全能的英雄了，对吧？他已经是一个后冷战时代边缘化部门里面的一个养老的存在了，对。但是他总的来说，我觉得他是更像是传统的间谍文学或者影视当中这种男主角，就是可以粗暴的概括为说他是一个一身毛病很难相处，但是相对来说无所不能又是一个好人，这样一个人，对，就是他比较符合传统的这种男性形象。然后 River 呢，我觉得他确实是新时代的一种男性形象，或者说新时代的女观众更愿意看到的一个男性形象，就是他也有传统男性的一面，就比如说他有一个很严重的 daddy issue 嘛，就是说他不知道他亲生父亲是谁，然后把他这个祖父认作一个精神父亲一样的形象，然后他这祖父又是一个传奇的特工，对吧？所以他就是一心想变成像他祖父一样的这个人，但是又因为他在一个考核里面被人陷害，然后被边缘化到了这个部门，就一直很想证明自己说啊，我也很厉害，想回到这个总部去工作，就这个是他传统男性的一面。但另外一面又不是，就比如他在第一季里他在那个逃亡的关键时刻选择去那个医院看他女同事，然后因为这个差点被抓到，然后包括第三季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情节，就是那个 Luisa 她不是在第二季里失去了她的恋人嘛，然后第三季里那个她就安慰这个 River， 她就安慰这个 Luisa， 然后这个 Luisa 就有点被她激怒，就说你干嘛还提这事儿，然后就开始反戳她，就开始说你就是因为自己失败，因为你不知道你父亲是谁，然后想要得到你祖父的认可，你才巴拉巴拉向她反向输出了一通。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River 她没有生气，然后也没有辩解，他就很笨拙的靠过去抱了他一下。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种情节好像是我们挺少在传统的这种类型里面看到 的 一个 男性的角色吧、 嗯、 然后我看到网上有一个评论，因为第四季最后就是说首先他见到了他亲生父亲， 就他父亲就是一个传统非常典型 的那种，就是 有毒的 那种 有毒的男子气概 对，然后又亲手把他的祖父送进了养老院，因为他祖父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嘛、 嗯、 对吧，我看网上就有人评论说看到第四季就觉得说男人也可以选择一种正常的父子关系 这是一种选择 对，就是说对，就是觉得说个体还是能在里面做出他自己的选择的、 嗯、对，但是他最后一幕其实又是就是 Lam 叫他去一个酒吧， 他好像又跟 Lam 之间形成了一种父子关系， 就是他俩坐在这儿，然后 Lam 就说你别说话，就是 Lam 其实帮他争取了一个出外勤的奖金、 嗯、 就是对他的下属的一个就相当于 一个承认， 对承认、 嗯、 然后他们俩就同步举起了那个酒杯，应该也是就是烈酒之类的吧、 嗯、 就是有很像 James Bond 喝的那种酒、 嗯、 然后他俩动作都是同步的、嗯、然后镜头就结束在这里，就他的象征意味其实很强嘛，就相当于说他抛弃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而选择了 对 就是重新养育。 其实我很不喜欢这一幕 对，我觉得有点 cliché， 因为其实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幕，因为他拍的很动情， 对， 就是那种传统的男性情谊和那种、 嗯、 就是你自己选择的父子关系但是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这，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给他找一个爹了， 对、 就 是有一点俗套的感觉 对 嗯， 但我觉得刚才王一老师讲那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勒卡雷的传统，因为其实流人这一个系列它一直有一个背景故事隐隐约约的在这个系列里面存在，但又没有，可能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后面的书哈、 嗯、 就是还并没有在这个剧集里完全揭示出来，就是这个 Lam 他在冷战期间的柏林到底经历了什么， 对吧、 嗯、 就是他揭示的是一些碎片，比如说他被他的上司背叛了，他那个上司是一个被苏联渗透的间谍、 嗯、 然后他不得不、啊、他因此失去了很多他的同事， 对， 然后他不得不最后亲手把他这个上司杀死，就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剧情里看到的部分、 嗯、 然后这个里面这个 Catherine 嗯 Standish、 嗯、这个女性呢，她其实是 Lam 一直想要保护的人、 嗯、 为什么，就是因为她跟她曾经一起在柏林的时候工作过，然后这个女性差点被她的这个上司牺牲掉、 嗯、 对吧，就是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背景，但实际上你知道她经历的可能要比这个要多得多，就是她经历的那种非常残酷的斗争下面的那种创伤，我觉得是要比这个电视剧呈现出来的这些多很多，然后它其实也有几处有直接 reference 到勒卡雷， 对， 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季是 River 在跟他那个祖父谈话，就 River 就说哎，我是一个特别没用的间谍，然后他祖父说哎 Smiley 也会犯错，大概就是安慰他 对吧， 是 对，然后还有一点还有一处就是这个Lam 他跟他接头的一个人在一个洗衣店里面接头， 嗯， 然后他就不会用那个洗衣店里面的洗衣机、 嗯、 就问人家说这东西怎么用，然后那人就特别奇怪，他说你怎么可能不会用洗衣机呢，这个是间谍 101 就是说间谍第一课就是学怎么在这个洗衣店里面接头、 嗯、 他说我那个时代我们都是住五星酒店的我说他说我们那个衣服都是送给酒店去洗的、 嗯、 我没有弄过这个，对，就是他有一些对那种所谓的黄金时期的间谍的生活的一种 reference， 但他又没有完全的展开给你看，我觉得这点其实是这个系列蛮有意思的一点， 的 对，然后包括我前两天重新看了一下第一季，就是第一季当然他开头是一个王岩老师说那种 action 的 scene、 嗯、 就是一个追逐的场面、 嗯、 然后他就进片头，然后片头后面第一个镜头你就看到 Lam 从他那个特别混乱的脏了吧唧的办公室里面醒过来，然后那个镜头和色调都特别怀旧，然后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暗示，就是他的办公室有点像他的一个冷战创伤的避难所、 嗯 嗯、 对，就是这个人他从冷战的前线回来之后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 Park 总部里面去工作、 嗯、 因为他实际上已经在情感上就是没有办法承受那种工作了、 嗯、 他其实是自我放逐到这样一个地方，然后他也住在里面也吃在里面，然后所有东西都是脏脏乱乱的、 嗯、 也不洗澡也不喷什么除味剂，就是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创伤的后遗症，就 PTSD 的一个感觉非常的强烈，然后他在这几季里面他做的事情其实他根本也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组织，也不是为了个人立功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就是为了治疗自己，就说他通过不断的保护他的下属，保护他曾经的下属，保护他现在的下属， 来治疗他曾经不断失去下属无能为力的那种感受，就是他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心理学层面的东西在这个人物身上，然后这个是他所有行动的一个就是驱动力吧，可以说。所以我感觉王云老师刚才讲的那种矛盾，就比如说他的真实生活和他的 cover 之间的矛盾，他跟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和他爱人之间的关系，那个矛盾已经不存在在 Lam 这个人身上了。 是， 而他其实他身上的真正的矛盾是他的创伤以及如何用现实生活来治愈他创伤的这个问题。 其实刘仁，我就感觉你刚才说的 reference 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实际上他好像有一个预设，就是大家呢对整个的英国间谍文学是很熟悉的，那么我是在续写，假如说间谍类型是一个系列小说的话，其实我在写它的下一步，那么我想呢，他指涉的作品啊，一个是勒卡雷，一个是弗莱明，还一个呢 The Company， 这个是关于柏林的，柏林在六七十年代的一直到八十年代一个也是一个序列，还有呢就是叫The Quiller's Memorandum， 中文呢翻译成谍海群英会，就有点像晚清的一个那个一个那个什么武侠的哈，一个什么，其实他那个我觉得原名更像那个间谍啊的 Quiller's Memorandum， 那么其实呢这个作品它实际上 refer 所有这些冷战时代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他特别好的地方，但是呢他又不需要讲，因为呢他认为就是说对于这个类型熟悉的观众应该就是已经知道，或者读者应该已经知道了，那么你是再看下边的一个新的这个系列，那么这个新的系列呢，我觉得它有意思的地方呢，它把冷战已经失去的一些基本的现实还有背景，还有呢就是冷战特鲜明的所谓正义与邪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个两大阵营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他把这个就是已经变化了的整个的世界格局写到了这部故事中，这又是他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他显然这个 update 这个整个的这个 genre，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他又是他特别好的这个地方。另外你刚才提到性别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间谍类型也许呢就是说男性读者或者是观众看的多一些，但是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或者作品的情节，性别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的，就是说女性是那么附属的。其实呢，有些作品，比方说2019的电影叫《The Operative》，中文翻成《女间谍》，这部就特我真的喜欢极了这部电影。那这个也是一个特超好的一个，就是说 特超好， 一个间谍，但是呢是一个偶然的间谍，就是他实际上不是做这个，他是英语老师。然后呢，打入到伊朗，像以色列打入到伊朗，几乎没什么好办法。那么英语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角色，不容易被怀疑。另外一个倒是教英语，是个特自然的东西，他缺英语老师。我觉得超好在哪儿哈？就是。其实男性间谍有男性间谍，就是 James Bond， 他有他的那个 womanizer 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女性有女性的优势，他也会是通过这种恋爱找了一个伊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不像我们想象那个简单的美人计，在这个关系中，他完全控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作为那个对方，他会认为他真的爱他，观众呢一直在犹疑。他对他这个女主人公这个女间谍，他对这男到底是什么感觉，他是真是有真情还是没真情，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电影揭示什么呢，在有和没有之间，但最重要的他控制着整个的这个男女关系，而且为他所用。 有点类似于色戒的一个故事。 我就刚才要说色戒哈，张爱玲笔下色戒其实他是原型是叫郑平如，这是个军统真间谍。这个郑平如呢，就是他家庭家世特好，是属于望族，又有钱又有势，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中国人，然后呢在日本生，所以日语没有任何问题。回到上海，日据时期，他爸爸肯定就是告诉他，就是咱们一定得把日本打跑。这个是他很明确的，他绑架日本首相近卫的儿子， 其实军统不太敢碰日本这个首相这一级的，他怕惹翻日本人。但是呢，郑平如呢，他想绑架之后直接要挟日本政府停战。 嗯， 我觉得这是真正大间谍的所共有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ego。 这是我觉得间谍类型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呢，他有一个特别大的 ego。 其实他做这个不是为了任何人，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间谍就是基本两类，我这是我看这个我觉得一个特别好的这个 nonfiction 哈，他是写传记的，就是叫 Victor Cherkasian， 是一个科波间谍上校。 嗯， 他写的叫 Spy Handler。 他说间谍就分两类，一个是为钱的，这是第一间谍，还一个是什么呢？为自己 ego 的。你要跟我谈政治，你要跟我谈你爱国，你或者说你憎恨什么苏联，你什么你爱西方自由，你谈你我可以假装去听，但我下边要问你，你到底想要什么？一个是为钱，一个是为自己。 嗯， 就什么呢？为钱的低级的，那么为自己的就这种人呢，极不安分，能力超强，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哦 ，CIA 的超级间谍 Ulrich Ames。他的 handler 就是我说这个作者，这 spy handler 就是这个 Cherkasian 哈，在这个七八十年代，那么这个人就是他虽然一直跟他联系的时间非常长，然后 handle 他，但是呢，对他动机，他无从知道，他觉得没法理解这种动机。那这个动机实际上呢，其实他就是觉得他超越他周围所有人，他是超人。那么他通过背叛，通过不能被发现，不断维持着自己自我的这种膨胀的内心。还一个就是最经典的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佐尔格哈，就是那个二战期间然后被日本处死那个超级的间谍。苏联人认为，苏联专门给写个佐尔格传，认为是这个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佐尔格。纳粹的党卫军的情报部门叫舒伦堡，Walter Schallenberg， 那么舒伦堡的回忆录呢，也把他作为最好的德国间谍。中国也觉得他为中国其实提供了特别重要的情报，其实各方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间谍。 哦， 但这个间谍，我觉得啊，我从这几个传记来看，其实哪个人都没说错，他在某一种情报上他是在为这个人服务，他自己有判断，而不是说真的服从他的上司。 嗯， 所以他是 freelancer。 所以他的乐趣一方面在于把自己掩护得非常好，是吧？ 对， 这个表演的乐趣， 他是表演的乐趣。 另一方面他又足以用自己的情报来改变世界局势，是吧？这也 是这样的 乐趣。 佐尔格特别经典。 嗯， 他认为国际政治国际格局应该怎么走，他有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途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工作去改变这个战争的局势。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留人就是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好像消解了王岩老师刚说的那种， 对， 就是不管是严肃性也好，或者说特工这个职业的神圣性。当然我觉得一方面肯定是世界格局的变化嘛，就世界格局已经不是冷战时候那样了，所以我们看留人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面的人就也没有特别强的使命感，也不是说我要改变世界，因为现在到第四季以来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一些部门内部的一些斗争，要不就是可能冷战遗留下来的一些历史的这样的问题，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就是像一群打工人，就我只要做好这份工作，对，不要被开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我看到第四季就会觉得说总部对他们这么不好，他们还是选择在这儿工作，然后对还是在这里。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种职场打工人的那种投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当代的年轻人比较喜欢这一部剧的原因。 嗯， 对。然后另外我也就在想说，就像您刚刚讲的，其实间谍它和主权国家包括主权国家的叙事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嘛，它有点像一体两面，就一方面间谍其实依赖于主权国家这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施，包括这样一整套这个建构的结构，如果没有主权国家，可能他们也不复存在。但另外一方面，就在您讲的那种很经典的间谍的类型里面，他们又希望超越主权国家， 对， 对，希望确立一套自己的叙事。所以我觉得好像间谍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很微妙。 是，整个的这个间谍影片实际上它可能到高潮是90年代初，也就是冷战刚结束的时候，某种意义来说在重新审视冷战这个结局，那么出了不少的这个冷战小说和冷战电影。那么在这之后，我觉得这种类型就出现特别大危机。 嗯， 那就是说实际上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两大阵营它有特别强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 嗯， 那么到整个冷战之后，其实呢基本的这个社会现实没有了，这个框架没有了，间谍他工作的所谓的那个使命一下就变得可疑了，因为你没有政治性在里边了，你突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一个工作，和办公室工作区别不大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时候你收集情报破坏对方，它缺乏政治性，它更像是一种纯粹的利益之争。所以呢这个时候的间谍类型呢就出现，其实更多的一个是为钱，还一个反恐。反恐实际上让他一下多了一个东西，又多了一个他者，一个敌方。 对， 整个冷战之后，特别是到2000年之后哈，一个是呢就是会让这个搞笑变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呢他开始呢戏仿那个冷战时期的间谍类型。那么这个戏仿呢就让这个超级英雄变成蠢蛋，敌方本来是那个极其穷凶极恶哈，变成非常愚蠢和可笑。那么其实呢笑点代替了过去的整个的那个紧张的东西。 嗯，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Bourne 系列， Bourne Identity， Bourne Primacy，Supremacy， 谍影重重。其实这个系列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那个间谍系列，但这个系列呢你会发现呢他的敌手开始变得什么呢，暧昧不清，你说谁也不知道谁是敌人。但是呢抢回身份，我是谁，变成了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无间道也是， 无间道也是这样，我是谁。其实最后呢就是说要么我失去了，要么我忘记了，要么我被盗了我的身份，然后呢我要恢复它。那么恢复身份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和我们这个时代非常贴切的地方在哪儿啊，就是后冷战时期身份政治其实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位置是什么，那么我如何自处，我如何和其他人不同，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这种焦虑都在后冷战的间谍片中都体现出来了。 嗯， 王岩老师讲的这个就是反恐的出现，让这个题材又好像又有了一波 生命力。 对 对， 包括我们刚才在开录之前聊的那个国土安全 Homeland，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恐背景的一个谍战的电视剧。 流人也是， 对，然后它这个但是我觉得像 Homeland 到流人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比如说在 Homeland 里面敌人还是清晰的，敌人是中东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他还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对，因为他最开始这个第一季的开头就是说一个在这个阿富汗的战场失踪了好多年的美国大兵又重新出现了，被找到了，然后被找到了，本来美国以为是迎接英雄回归了，但是这个 CIA 的女特工就觉得这人有问题，结果后来就发现说他其实是被抓了，被抓了之后被敌人渗透了，对吧，他现在是敌人的特工，要回到我们的国家来破坏我们， 在我们国家搞恐怖袭击，它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里面这个女主角，她其实找回身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说她是一个设定上有 bipolar 的一个人，就是她有间歇性的这种精神的问题，所以在她状态好的时候，她就是一个特别神勇的思维极其敏捷的女间谍。然后当她不好的时候，她就开始失忆，分不清楚很多事情等等这些，就是她的这个身份也变得很重要。对，尤其是她后来爱上了这个美国大兵，有点动摇了吧，他本来是一个很坚定的为这个 CIA 服务的这样一个人，就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典型的反恐，就是911之后的一个叙事。但是像留人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他虽然比如说第一季他也是一个恐怖主义的这么一个话题哈，就是说挟持了一个人质要把他斩首，表面上看是这样，但实际上这个挟持的是这种极右翼的势力，西方的极右翼势力是一个新纳粹的这么一个势力，然后被这个MI5 的人利用了，对吧？被他利用了，用以比如说能够增加他们的军费，或者是增加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他变成了一个有点像王岩老师刚才讲的这种腐败，就是内部的这种腐败官僚制里面的这种斗争，再加上说新的问题，就是在911之后作为反恐的一个衍生的东西出现的这种极右翼的势力，他们所造成的新的威胁。我感觉现在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的很多，就包括那个不眠号第二季，它其实也是他写的全是这个极右翼的问题了，而且是比如说极右翼和这种政府里面的腐败对于军火啊这种买卖里面收取好处等等这些结合起来这么一个话题，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敌人。 是， 嗯， 所以而且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哈，从90年代开始，虽然这个冷战铁幕没有了，敌人不再是东方或西方了，但是呢国家这个单位还留着，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刚才哈，阿富汗呢，或者说是这个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这个敌人他还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但是再往后推移，越新的间谍片，他就会发现那个敌人不再是一个 外部的， 而是内部的，而且是一个什么呢，某种组织。而且这种组织我觉得到今天还不仅仅是外部的组织，像伊斯兰那个圣战呐、啊，或者什么 ISIS 这种组织，而是极右也加入，就是本土的极右也加入了这个敌方。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敌人呢就开始变成特别渗透的、无所不在的。其实敌人就在自己内部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变成越来越真实，就是你已经很难分什么是敌和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就是说原来的间谍呢总有一个敌后，就是他坐飞机哗跑到这个东柏林，然后墙后面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处于危险之中，但是这样总会让他休息一下，他在某一时刻回来休假的时候，大家觉得哈他安全了，但下一次任务又要开始了。但今天呢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你回到家里边都可能潜入，在浴室里边就出现了。那么其实呢，整个的那种紧张和整个的就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反转和这个高潮，其实发生的整个这个过程就都不一样了。 对，刚说到这个渗透和无孔不入，我觉得就是第四季它其实也提到一个新的现象，就我们刚说这个 River 的父亲，他其实以前是美国的 CIA 的特工，然后后来就自己组织了一个雇佣军团，里面有一幕就是他要给他的雇主就是交活。 对， 然后他们还在讨论这个外包零工的这个就是付费的方式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当下就是很当下的一个话题嘛，包括去年的那个就是那个普里戈人的事件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俄罗斯的雇佣兵的问题。我就觉得好像资本主义也在逐渐渗透这种国际局势和战争，它好像也会让战争的整个形式变得越来越零工化，然后也越来越渗透在每一个环节。 对 outsourcing 哈，这个但间谍这工作哈，它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我觉得是两种间谍。一种间谍呢，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说他不在这个 agency 有 payroll 的间谍 freelancer 其实这个是特别多，这无论在现实中还有在电影中都特别的多。真正有 payroll 的呢，有时候往往不去敌后，他会坐办公室。而这些就是外包的这些人呢，其实做特别多的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自古的传统。 我觉得这是整个，你说间谍这个，它又一种称谓叫 tradecraft， tradecraft， 交换的手艺， 艺术 ，交换的艺术。所以呢，就是说，很多的间谍呢，他是比如说在里斯本，在许多大的城市，他有情报交换市场。咱们说的是冷战、二战的时候。各种类型的间谍们会到那市场去，像那个摆摊一样交换情报，彼此卖，看谁给好价钱。就是在这个古老的这个情报这个领域这个工业中哈，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那个一般来说呢，就是在一般的管叫 agency 哈，它其实真正在 payroll 上的这个员工特别少。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抓到就很麻烦， 是 你就得说呢，你渗透了，你派间谍了，然后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那么所以呢，大量的间谍都是什么呢？ dispensable， 就是说呢，你先跟你说你要抓到我们不承认啊，你跟我没关系。那么我们的这个关系谁都不知道，你知我知。这就是事情的两面。一方面呢，间谍有特别大的自由度，但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忠诚Double, Triple 这种间谍，就各种各样的多面间谍，其实在这个行业中呢，极其普遍。对特务这个行业哈，甭管是自己人或什么，基本上总是保持怀疑。就是说，因为你外放出去之后，你实际上跟那个办公室，比如咱们在这个编辑部天天相见哈，其实你怎么回事儿，大家知根知底。但是像间谍这种工作，基本上就是常年的，有时候十年二十年的，你做什么没人知道，你只有情报提供的时候知道，除此之外你的个人生活你干嘛了没人知道。所以呢不可靠，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我也想问王岩老师，是不是除了比如冷战大背景的消失之外，技术也在改变着我们在看到的间谍文学和影片？ 对， 就像可能早期的气象学家，他是追风暴的人， 是自己坐热气球去探索大气层的人，但现在他成了分析气象卫星数据的人。那间谍可能早期是我们看到的邦德，你要亲自出去寻找你的情报，去追那个你要追的敌人特务。那现在他可能就像核一样，是坐在电脑背后的那个人。 对， 他可以那个从追车的画面变成了追踪屏幕上的小红点。 这个呢，我可能举一个我比较喜欢，还是那个 The Spy Handler 他写的一个细节，就是CIA 有一个超级间谍叫 Robert Hansen。这个是在对华盛顿有一个间谍博物馆，里边当然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Eldridge Ames， 一个是 Robert Hansen， 这是可能美国情报史上最大的损失吧，这两个间谍。 Robert Hansen 在这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开始呢给一些加密情报给科波。科波打开说这是白的，什么都没有。他说你们电脑是不是水平太低了，我教你们一些电脑的这些知识，你们能提升一下电脑，不然咱们情报太费劲了。这样，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是电脑加密还有这个定位等等哈，其实呢就在情报工作中就越来越开始提到议事中来。就是传统的 James Bond， 然后弄个什么烟斗啊，弄个笔呀、啊，什么嘣一炸呀、啊，这种小的这种玩意儿哈，在后来的这个中就变得真是滑稽可笑了。 对，后来就成了一个笑点， 就成笑点了，就肯定要反讽了，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就没用哈，根本不是这种方式。过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说，偷偷摸摸，就是 clandestine， 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间谍是一个偷偷摸摸的工作。但现在很多偷偷摸摸都不可能。 是， 所以这个工作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性质。所以这里边才有后出现。 是， 对， 对， 就有点像说他们这个 squad 一个小分队里面必须得有一个搞 技 术 人员， 他这个故事才能成立。 对， 因为大部分的镜头交代就只是说那个 Lam 跟后说你快帮我找一下这房子在哪，然后他就啪啪两下就找出来了。 对，而且这个团队里他是最惹人厌的一个人，但大家其实又很依赖， 又很依赖他。 对， 但这时候呢，这就是新的间谍片，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两种叫人物的原型，一个是后，纯技术狂，另外一个就是老间谍，都老得不行了，喝酒。但是呢，这个老间谍有一个什么呢？你发现他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经验极其丰富，他大量的靠直觉，他就会表现出很多呢，就是这些新的间谍没有经验，没有直觉，他有时候什么也没看到，他也没听到，但他就说这个事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果然跟他说的一模一样，然后而且这些人有情有义，往往都特别念旧，一个关系，他跟那个女秘书的关系哈，就那种特别的一个怀旧的这种哈，温情脉脉那种。然后新的一代就特别冷漠哈，就是后说我恋爱那好消息。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有意在设置着，就是今天我们这时代其实代际之间的这种差别，体现在间谍工作之上。 是，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因为第四季其实很多人都说那个 Gary Oldman 封神的一段表演，就是他看到那个他之前的员工叫 Sam 嘛，他不是执行任务去世了，就是他应该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已经死了好几天了，然后他就走进去，先是有一种漠然的感觉，然后再到一种就是哀悼，最后他拿着一个酒瓶出去的时候是一种愤怒，就虽然我们看到是他背影，但是你从他的步态能感受到他整个人其实是非常的愤怒，我觉得那个就也是在刻画他和他之前的员工的一种友谊的关系。 所以这种电影实际上它满足你两个，一个是对新的时代的一切技术还有新的伦理的一个对你的展示，另外一个呢它给你一个怀旧在里边，它通过这些人物给你一个怀旧。其实我觉得当代人每一个人都有两面哈，一个是对整个新奇的东西的一个激动，另外永远有一个怀旧的乡愁在里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种片子它这种配方它是经典的配方型的。 我记得上次我们跟王岩老师吃饭的时候就聊到这个间谍，然后您就说为什么这么多人痴迷于这个类型，就除了今天我们讲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投射一种 ego 的东西之外，我记得您还讲了一个，就是说它跟普通人的这种人际关系本身它就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对吧？ 其实呢间谍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它对那个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其实我觉得那个投射是特别重要一个投射，间谍最安全的地方是拥挤的城市和拥挤的街道，因为你不突出，你什么都不是，你是一大群人中 泯然众人， 对，那么这个呢，第一你安全，另外你孤独，你失落，因为没人在意你，但你也是安全的，这是都市生活陌生人社会的一个特经典的一个状态，我们都会选择在城市生活，因为城市生活其实我们觉得安全，在乡村里边谁都认识谁，你的生活没有任何隐私，然后你就整个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光之下，你一切都要被评判，那么这个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在单元楼里边人死了都没人知道，这又是事情的另一面，而这个我觉得间谍类型它是现代生活的特真实的写照，就是一个间谍似乎有个单位啊，有个单位，但这单位有时候尤其 是个公务员， 对，体制内， 但有很多都是属于 sleeping 那个，就是 sleeping agent， 就是他常年的就是几十年不启动你，因为这样是最安全的，没任何人跟你联系，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候用，那实际上你都可能忘了你是间谍，这真不夸张，生儿育女结婚，然后这个事儿跟你就觉得这早没关系了，人这可能认识我人都死了， 就是他那个《留人》第二季，他不就是讲说那有一个女的，她是一个，她其实是个苏联间谍，她已经在当地结婚了，也有了女儿，就这么多年她也没有被启用过， 对， 然后忽然一下子被启用，然后她的老公和女儿都不知道她是一个苏联间谍， 对， 这种故事也挺多的，就是这个这种间谍故事，所以这个这里边呢，就是这种这种孤寂感和这种失去组织的这种啊，就是像浮萍一样这样的一个什么，但突然又被启用，然后又被牺牲等等啊，就是这一切东西，其实我觉得都跟现代人的所谓的人类状况特别接近的东西。 嗯， 哎，那我们在最后能不能聊一聊中国的间谍文学？因为我们在已经西方文学漫游完了，然后但中国的我们不叫特工文学和间谍文学，叫反特文学， 反特 是吧？ 对，反特类型。 他为什么是反特不是特工呢？ 反特哈，我觉得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基本上这种电影就是反特电影哈，一出场就是一个众志成城的这样一个一个社会，就是这个社会中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谁都信任谁的，然后呢大家都是彼此往一个方向的，然后有一个骗子在我们之中， 就不和谐因素。 然后呢他呢表现的 人民当中有个坏分子， 有个坏分子他表现的比我们还积极 哦， 然后把他挖出来之后让我们恨得咬牙切齿，然后让我们气的就是说被这个小子给骗了。我觉得这个呢 主要是欺骗了情感是吗？ 就是说这种感觉是跟那个以这个间谍作为主人公的内心这个世界的其实有特别不一样的，他其实在这种片中他基本上是个对象型的，就是说你不会跟他一起去经历他整个的内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历程，所以你不可能移情到他身上，你会移情到人广大的 人民 群众的身上。 但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当代的一些比如说国产的电视剧或者什么，它其实不是王源老师说的这个类型，它是咱们的特工，是 我们的打入敌人内部， 打入敌后的， 对 对对。 其实潜伏就刚我说的呢，基本都是冷战时期的反特影片， 哦 嗯、 反特影片是反特务，不可能我们是特务，你知道吗？没有这样的，那反特影片一定是他们是特务，我们是好人，这是反特影片。但是呢，确实，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出现另外一个类型的，就是呢，书写特务的。我觉得那个潜伏哈、啊、是最经典的，我觉得最深入人心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这方面特点，但是我觉得呢，它可能更突出的是什么呢？是办公室政治这块儿。 嗯， 它变成了某种厚黑学的。 它是厚黑学的东西，我觉得它一定是会本土化的。那它本土化，它显然不是个人，它不是强的个人主义的东西，就是说。他会跟别人格格不入，他会有超出别人的想法，同时他利用别人。我觉得余则成呢其实更用的是厚黑的权力的人际的种种的弱点，他博得了所有人就是敌方所有人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他博得信任方式都是我们熟知的人际的方式，基本用人际的方式。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单位，然后我们怎么和上下级把关系搞好 它变成了一个官场小说， 它是官场小说的一部分、 嗯、 对， 嗯， 只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使命，然而在晚上的时候呢可以这个想入非非，你知道 哎，那风声呢， 我觉得风声就比较类似于侦探小说，它就有点像阿加莎那种，它是一个封闭空间、 嗯、 所有人都进来了、 嗯、啊，对，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是坏人、 嗯、 我们 要选出， 对， 选出来 要选出这个坏人来， 对， 它比较我觉得很类似于那种经典的一个侦探小说的那种框架吧、嗯、 只不过主角恰好是特工， 对，就只不过这里面是有明确两个阵营的、 嗯、 对 吧，有我们的，有好人，有他们敌人、 嗯、 对 对，但是他的整个框架很像那种阿加莎式的那种 侦探小说。 那我们今天和王岩老师这个间谍文学之旅差不多就到尾声， 终结到了办公室。 但我觉得其实就这也是留人大家很喜欢看的一点嘛，就他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就是打工人自我代入，因为他里面讲到很多就是这个作者，因为我刚刚说他以前是一个 HR 公司的做法务的嘛， 嗯， 所以他在里面讽刺了很多英国这种官僚制，然后包括可能你要填表啊，然后报销啊，然后等待上级的回复而没有结果，其实这可能是当代的大家的一种共同的心态吧， 嗯， 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部分让很多人能够吸引很多人来进入这个剧，大家也是把它当一个职场剧来看， 嗯， 对，我觉得今天聊天就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其实不太是一个间谍文学的受众，也是因为留人这一部剧，然后刚听王岩老师聊，我就觉得就是间谍文学里隐藏了很多世界运行的真相。对，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如果看太多我会觉得有点虚无。嗯，我就会觉得说世界的这个真相如此的残酷，而我们作为普通人又没有办法改变它，嗯，有点这种感觉吧。 我觉得特别的那种露骨的现实主义，基本上间谍文学的这个价值底色是一个露骨的现实主义，我觉得这是没错的， 嗯，也可能是咱们没法带入主角，感受不到那个 ego 带来的爽感。 对，我觉得我肯定是不太能不太能带入主角。我觉得在留人里面我带入的也是 River， 就是这样的， 嗯， 这种角色， 我觉得我对他们俩感受复杂，就是我觉得说， 嗯， River 肯定是一个毒性很低的男的， 对， 就如果说从一个很现实的层面考虑，他是一个更好的人， 嗯， 然后更值得信赖的人，但是我也觉得说，因为我们今天这种不管是创作环境的变化还是历史语境的变化，导致像是 Lam 这种人他其实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主角了，已经他只能成为一个，对，他只能成为一个配角，一种怀旧的符号在里面，但是在很多时候我又被他深深的吸引。 嗯， 嗯， 我觉得我被他吸引的点其实是他就是比较脆弱，或者就是你刚刚说他试图治愈自己的那个部分， 嗯，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他其实就是知其说他的那个办公室其实是像一个废墟，我会觉得他的身体其实也像一个废墟， 嗯， 就是当他经历了所有那一切之后，他其实采取了一种抵抗方式，这抵抗方式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不修边幅的，然后很邋遢的，很酗酒的人，就完全放弃了对自己的身体管理， 他不是他的一个 cover， 他就是， 对， 就 是他真实的状态， 他真实的状态， 对， 对，而且有一种抵抗的姿态在，我觉得这个姿态也是，就是我很少在男性角色上看到这个姿态， 但实际上就是刚刚王岩老师最开头说这个电影就是 action 的部分过于多嘛， 嗯，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 Lam 的 action 的部分，因为他的 action 部分特别的简单，就他肯定不可能上去跟人家互搏， 嗯， 他用一些奇技淫巧啊 什么酒，哦，还有一季他用就是设置了一个陷阱在 一 个房子里面， 什么把薯片扔在台阶上 楼梯上， 然后拿一个酒瓶子，反正就是他用一些非常奇怪的方式去制服对方，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好酷， 哦，就是他好像也超出了我们刚讲的那种间谍文或者特工的动作的范畴，就他不是那种我们想象中的007那种很潇洒的动作， 对 对 对，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王岩老师来给我们上这个间 谍 文学课， 王岩老师来开一个付费节目， 真的想 听，您看的这些 不能白看， 真的。 好，那就感谢王岩老师，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 拜拜。